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82面，582面第五行啊，第五行从当中看起啊。第六，正精进者，以无漏智，应勤心精进，去涅槃道苦。这个八正道啊，它以正为标准，其终极的目标呢，都是大般涅槃啊，也就是说，求得圆满的果德啊，宗门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前面我们学到正命啊，以无漏智通处三业当中的五种邪命，这个三业是身口意，总的来说一切偏邪不正都应当放下啊，有些细微地方呢，往往我们大意疏忽了，其实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无量劫来烦恼习气太重了，太多了，有意无意造作的罪孽，前面我们提到安世高大师的故事，这是《高僧传》里面记载的有啊，安世高法师也是再来人，他是安息过的王子，安息国就是现在的伊朗，汉朝时候称安息，唐朝的时候称波斯，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做了半年的皇帝啊，国王，以后把王位让给他的叔叔，他出家修道了啊，修成之后他跟中国的缘很深，到中国来弘法，往生在中国啊，是中国佛教早期翻经最著名的一位大德啊，他翻的经翻得好，跟罗什大师一样，采取意义，中国人特别喜欢他翻成的经典，《无量寿经》他有翻译，非常可惜失传了。啊，在我们 想象当中，东晋时代距离汉朝不太远，我们晋宗初祖慧远大师当年在庐山建立念佛堂，志同道合的123个人在一起修这个念佛求生净土，都往生了，这是无比的殊胜。圆公大师传记里面记载着，当时所依的经典就是一部经《无量寿经》，那么很可能呢，就是安世高翻的本子。那个时候，《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都还没有翻译出来，所以净土啊，只有一部经。这是初祖圆公大师的时代，全都成就了，感应不可思议。圆公传记里面告诉我们，他曾经呢三次在定中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古人确实有修养，他从来没有给人说过，这没人知道，他不说。最后往生的时候，这个境界又现起，才告诉大家过去见到三次，现在极乐世界又现前了，他要往生了。这往生之前才告诉大家同学们问他极乐世界的状况，圆公说跟经典上讲的一模一样这就证明世尊在经典上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确确实实如来是真语、实语、如语，如语事实是什么样子他就讲什么样子不增不减。取信于大众取信于后世安世高在中国翻经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他就到南方现在的江西去度他的朋友共庭湖的龙王。这个龙王在过去生当中他们两个是同学也非常用功，明经好识很难得的一位好法师通达经教又喜欢布施就是一点习气堕到畜生道了，但道也没成就习气就是分位，分位是透波，在外面我们那时候古印度佛陀在世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透波每一天出去透波，透到饭菜很好了他就很欢喜，饭菜不好不合口味他心里很难过就这么一点毛病 就障碍他道业。死了以后堕畜生道，蛇身，堕在蛇道里头，这个蛇修行成了龙王，因为他明心有智慧，所以这个神就很灵，真正是有求必应。他又喜欢布施，所以他福报很大。传记里面记载，这个龙王庙周围1000里就很大了，周围1000里的这个地方的群众啊，都拜这个龙王，香火鼎盛呐，龙王灵验的，有求必应，尤其古代。交通里面最方便的就是行船，这最方便的。那水路啊，这个航行呢，这拜龙王这是习俗，你去拜他，供养他，你在旅途上啊一帆风顺。他保佑你，他真灵。你不拜他，你不理会他，他就会找你麻烦，让你一路都不平安。这习气嘛，这个神道的习气如此。所以龙王知道，他寿命快到了，也知道。他的同学安世高是得道的高僧，求他帮助，求他超度我。安世高知道，所以已经告一段落，就特别为这个事情到宫廷湖。去帮他，安世高还没有到之前，龙王就托梦给庙主，就是这个庙里面的住持，告诉他，过两天有一位高僧要到这个地方来看我，说明他跟他的关系。他这次来是来超度他的，把他所有的财物，就是设防供养这些财物，要这个住持全部交给安世高，请他用这个钱呢去建一座佛寺。江南第一个佛寺，以这个功德帮助他离开畜生道，所以安世高到达一切都很顺利，寺庙里面都知道了，特别欢迎他，安世高为他说法。对着这个形象为他说法，说这些话呢大概都是梵语，一般人也听不懂。说完之后就告诉这个龙王，你出来现身给大家看看，他也很听话，慢慢就从神龛里面出来了，是一条大蛇，很长一条大蛇，大家看到了龙王真正的面目，以后又回到 神龛里面去了之后，这个蛇就死了。啊，所以现在呀，他那个地方叫蛇村，啊，蛇村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个古迹现在还在啊。啊，安世高带着他这些供养，再往南走，从赣江，就是现在的南昌。啊，在南昌建立一个佛寺，为他建立的。啊，这个是江南佛教第一个寺院。啊，龙王奉献的。啊，安世高是把它做成功的。那么他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也是坐船吗？有一个年轻人站在他船头向他礼拜，啊，穿白色的衣服，一个年轻人，安世高告诉大家，那就是龙王，他升桃李天了，啊，现在是天神来感谢，啊，这是有个好同学帮他忙啊。如果没有这个好同学，他这个龙王死了之后，他会堕恶道啊！他造了很多业啊，谁替他修福呢？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人不能造作恶业啊，人心地要清净，要平等，不能有好恶啊，不能有分别之处，他的毛病在此地啊。我们看他这一段故事，这个出家人算是个好出家人的啊，明镜好事啊，还多出生道啊。那我们想想自己，我们对明镜好事没做到啊，啊，经教不明，没有智慧。不好布施，没有福报啊！他堕在畜生道，能做龙王，是有福报、有智慧啊！我们如果堕在三途，跟他相去遇远了，不如他了。啊，所以佛经里面给我们讲的道理不能不懂啊，不懂呢不要去想它，越想越错，要怎么办呢？多读多听啊，听不懂多听，变数听多了自然就懂了，变数念多了也会懂。古人所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一千遍念下来你心定了啊？所以读经我们在报告里面讲的很多啊，读经是实际上真的修行呢，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恭恭敬敬的读 啊，以真诚清净心来读经。啊，读经的时候如同面对佛菩萨，啊，听佛菩萨开示，这就是持戒。啊，给一遍一遍的读这持戒。啊，时间久了就得定了，三昧现前。啊，通常应该在三年到五年一定会得三昧。现在有人做，真如此。得三昧三四年一定开悟，纵然不能够大彻大悟，也可以达到大悟。啊，彻悟那是真果了，那个境界里头一切法全通了，是一经通啊，一切经通。这个方法早年李老师教我，啊，我跟他十年，听他讲经，他不准我记笔记，啊，他要求我专心听讲。啊，在讲经这两个小时当中，决定不能有妄想，啊，要把精神集中，专心听讲，啊，你才有悟处啊。会听经典，听教理，理明白了，一切经都贯通了，没有学过的，你都会了，都懂。啊，这是上上根人。啊，如果不是上上根，我们做不到，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请教义，请义理。啊，义理是局部的，不是完全的。我们修净土，修净土，经的义理通达的时候，净宗的这些典籍就能贯通。与净宗相应的典籍也能贯通。啊，没有办法全部贯通，能贯通一部分。这都叫会听。啊，所以老师不让记笔记，记笔记你就会这一部经，再换一部经你就不会了。啊，所以我跟他十年听他讲经，我没记过笔记。啊，这就现在人所说的何学何用啊，不要死在文字里头。啊，我们同学当中还有一个专门记笔记，记得很详细。啊，我跟他两个方式完全不一样。那老师不障碍他，根性不一样。啊，老师对每一个学生都了解，我们同学二十多个人呢，对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啊，这是个好老师，高明的老师。 啊，现在在这个时代，遇到这样的老师难了。啊，四生的缘分可遇不可求啊，到哪去找去？老师要找一个学生去传法也不容易。啊，传法的学生什么条件呢？给诸位说，最重要条件就是听话。啊，所以老实、听话、真干，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肯定学得出来。啊，老师讲的阳奉阴违，那就没办法了。啊，决定不会成就。啊，一定要依教奉行。啊，最重要的理要搞清楚，方法要搞清楚，理论跟方法你都懂了，怎么修法是好的，你自己自然就会，不必要人教你。啊，世尊当年在世只是讲经教学，没有带领大众修行。啊，为什么？修行在个人。啊，个人根性不相同啊，不一定是一个方法。啊，所以法门无量。啊，大乘经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修行的方向目标是一个，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无论你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清净平等觉就对了。啊，清净心是正觉，平等心是正等正觉，后面那个觉呢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义，它的意思啊，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学佛是求这个东西，可别把方向搞错了。啊，不是求功名富贵，不是求升官发财，不是的，啊，是求清净平等觉，啊，或者是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那我们想正清净啊，以无漏智啊，因勤行精进呢，精是纯而不杂啊，不能修乱了，不能修杂了，精是进步啊，不能退转。啊，那么中国古老教学法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很符合精进的这个精神。啊，中国用这种教学法用了几千年了。教之道归一专，啊，三字经上前面的八句，第七句第八句，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教育，中国人最内行，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像英国汤恩比这一流的人物，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他尊重啊，他佩服啊，啊，中国古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成果，有累积教育的经验，举世无双啊！啊，你展开中国历史，世世代代有大智慧的人，有大福德的人出现在世间。啊，有福有德，啊，智慧福德，啊，怎么教成的呢？中国人懂得胎教，啊，做母亲的时候怀孕，他就懂得，啊。中国古礼上讲有怀孕之礼，有这条啊，啊，这个里面讲什么呢？最重要是讲怀孕的时候做母亲起心动念影响胎儿，啊，起心动念会影响，言语造作就更不必说了，啊，去怀孕这十个月当中，你要想你的小孩好教，啊，将来长大容易调教，那这个胎教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啊，这十个月当中，你想过去，周文王的母亲，这是记录在历史上。怀孕期间，目不识卧色，啊，眼睛看东西，不善的东西，不好的东西不看，啊，耳不听淫声，啊，耳听声音，这个声音不善，啊，言语不善，啊，音乐不善，不听，啊，口不出傲言，啊，说话的时候如何温柔，这什么？这些胎儿有影响。啊，知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会影响胎儿，啊，所以这个时候学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修弟子规啊，你真正把弟子规在家庭里面落实了，啊，孝顺父母，孝顺公婆，啊，友爱兄弟姐妹，啊，和这个邻居和睦，啊，胎儿就端正了，啊，将来他出生非常好教，啊，这个根扎的好啊，小孩一出生 睁开眼睛他会看，竖起耳朵他会听了啊，所以他的父母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守礼，表演给他看，做给他看。啊，其中国古谚语有所谓啊，三岁看八十。啊，三岁他从出生他已经学了一千天了。虽然他不会说话。啊，这一千天的教育就叫扎根教育。啊，这一天他的印象就太深刻了。他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啊，你看这种教育外国人找不到啊，只有中国人懂啊。啊，圣贤是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啊，肯定父母负责尽职啊，不但生你养你把你教好了啊，从这个根基上你才能成圣成贤，你没有这根基不行啊。啊，现在说从三岁才开始教来不及了，他已经学坏了，你怎么教他啊？现在我们普遍听到做家长的人说儿女不好教，做老师的人说学生不好教啊。当然为什么呢？扎根教育疏忽了，没人去做了，也没人懂得，也没人说了啊。在我这个年龄小时候有说的，说的人很多，做的人也不多了。啊，大概抗战结束之后啊，说的人就没有了。啊，我在二十岁、二十多岁以后就很少听到人讲了。啊，小时候常听。啊，特别是十岁之前已经记事了，懂得事了。啊，常常听人讲家教啊。啊，那么中国人古代的时候教学的底蕴还是非常深厚，虽然丢掉一两百年了，现在真正有人教啊还行啊，还能够把它找回来。啊，我们如果真正希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人与人之间不要有冲突，啊，能够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只有靠中国传统教学。除这个之外，你想不到的第二个方法了，所以这个方法太重要了。啊，那么中国教的是什么东西呢？弟子规你看看，总纲里面所讲的 七桩事情啊，孝、悌、谨、信、泛爱众而亲闻，而亲仁，最后是学问。前面六条都是德了，做人基本的道德啊。第一个讲孝顺父，悌是友爱兄弟，尊长敬贤啊，这属于悌道啊。谨是谨慎啊，信是信用啊，佛法讲的不妄语，不念事，不绮语，不恶口的信呐、啊，言而有信呐、啊，啊，然后把这个德行扩张，啊，不但爱父母。爱你的家族，你也能够爱亲戚朋友，爱邻里乡党，发展到最后，凡是人皆去爱，超越国家的界限，超越种族的界限，超越信仰的界限，就是文化的界限，博爱。啊，亲近圣贤，亲近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向他们学习。啊，最后你还有精神，还有能力，你才可以学文艺。啊，丰富你自己的精神生活。所以中国的教育核心，指导核心是伦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几千年传统的教育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啊，最高指导原则啊，我们今天把祖宗东西丢掉了，不学了，社会乱了啊，地球灾难先前了啊，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的啊。怎么去救呢？把传统老祖宗东西找回来就救了，救了自己，救了社会，也救了地球。啊，这要找上真正觉悟的人。啊，真正觉悟人，他能带头干了。啊，不是真正觉悟啊，他做不到。啊，那属于能说不能写。啊，虚无法师讲的不是真智慧，真智慧是能说能行。啊，我这一次去访问日本是第七次，住了半个月，半个月哪里都没去，就是讲解，一天四个小时。啊，住在冈山小镇，这个小镇以前我在那里住过两次，啊，那个两次 都是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在日本冈山召开的。我对这个小镇印象很深。这个小镇居民很朴实。很难得。啊，小镇里面的年轻人都到外面去打工了。居民多半是年岁老的。啊，还有小孩妇女。啊，都很老实。没有贪心。知足常乐。所以社会风气好。人非常善良啊，就是日本一般农村大概都是这个现象，这个样子，这农村很可爱啊。啊，如果能够把传统文化来推动，那是个很好的地方。嗯，人民好骄傲啊。啊，一个地方做好了，能够影响到一个县、一个城市，啊，会形成一个传统文化典型的小区。啊，从这个小区慢慢，它就会影响它的邻近，也能够让全世界爱好。和谐的人来学习，来参观，来学习，对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会让许许多多专家学者重新建立信心，这是大好事情。啊，我在日本，希望日本天皇能够推动啊。啊，不但能救他的国家，也能救全世界。啊，所以像这样的好事，那我们真的是要真精进。啊，以无漏智。这个无漏前面讲过，绝不夹杂个人自私自利名闻利养，绝对没有，这叫无漏智。如果还有个人的名利在里头，啊，有个人的私心在里面，你就全都破坏。智慧就没有了，智慧变质，变成知识。啊，智慧里头绝对没有自私的，知识里头有。啊，只要勤心精进，啊，样样都要精，都要求进步。啊，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啊，文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要求进步。啊，那么现在，我们如果细心去想一想，现在有的地方啊，进步太快了，有的地方呢，退步了，有的地方啊完全消失了，啊，这就是灾难的现象。这个社会 文化它不平衡了。啊，我们中国一般人讲反常了。啊，常是正常，与正常相违背了，叫反常。啊，反常人要受苦啊，反常是错误啊。啊，常是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永恒不变真理的核心是亲爱啊。在中国伦理上讲啊，父子有亲的那种亲爱，那个亲爱不是学来的，是天性，是自然的我在日本参加这个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就在冈山，啊，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在冈山，他们当地的同修，啊，陪到我去观光旅游。因为开会只有三天，完了之后啊，陪我去日本那些名山啊去访问，有十几个人跟着我，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啊，推着一个小车，带着他的小儿子四个月。啊，我们在路上散步的时候，我忽然停下来，我让大家来看，你看看小孩，啊，四个月，父子有亲呢，就在这里看出来了。啊，你看他的母亲对他的这个儿子，四个月大的儿子，四个月大儿子不会讲话，你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的动作。啊，他对他妈妈那个爱很容易看到啊。啊，这小孩没人教他，那母亲也没人教他，出自于天性啊。啊，五伦里头父子有亲呢，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那么中国教育就从这方生起来的。教育的目的呢，是希望这种爱能够一生保持不变，这就是孝道啊！这是中国教育头一个目标啊，天性的爱永恒不变。第二个目标是把这个爱发扬光大啊，从他爱他的父母展开来，爱兄弟姐妹，爱亲戚朋友，爱邻里乡党啊，再展开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啊，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理念啊。从这个地方延伸，才有君臣有义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基本的道德观念建立了啊，五种常道，永恒不变的常吗？ 啊，这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仁就是仁爱，就是父子有亲，这种亲爱发扬光大了。仁是二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待一切众生，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啊，我怎么样对待自己，就要怎么样对待别人。这是人呢，推己及人呢。啊，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先要怎样对人。啊，意是循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理、合情、合法，这是义好啊！三方面都顾到，理、情、法啊，这叫义。啊，礼是礼节、礼貌，就规矩。啊，人与人交往一定要有礼节，没有礼节就乱了，社会就乱了。礼里头讲求尊卑上下，不能错乱。啊，中国从汉朝到满清两千年，用什么治国？用礼，比法好啊！礼里都有情啊！啊，礼里都有义，所以中国号称礼义之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从汉武帝定了这个制度之后，用孔孟学术来治天下。啊，中国这个地区就成为礼义之邦。啊，礼下面是智，这我们今天讲的理智啊，而不是感情，感情容易误事啊，所以人要有智慧情里头。有迷智可以帮助他纠正他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用理智不用感情情转化成智慧这是对的啊，幕后是心，人也越心啊，人得像个人呐、啊，人要有信用啊。首先要信自己，信自己的本性是圣贤啊，《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相信自己本性本善大乘经上佛教给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要学佛第一个信信我自己本来是佛你才能成得了佛啊，你学佛学得不成功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啊，你学习传统文化没进步， 因为你不相信本性本身。特别是大乘佛教，你进佛门来接受三规传授，三规传授完全讲自信呐、啊。你三皈依，皈依谁？皈依自信佛，皈依自信法，皈依自信僧。你去看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怎么传授三皈的？啊，我们今天皈依念的这个誓词，皈依佛，皈依僧，皈依法，皈依僧。慧能大师不是这么讲法的。慧能大师的三皈依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再加以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啊，我在最初啊，26岁学佛，看到《坛经》，就感到非常惊讶，他为什么这样讲法？啊，那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应该在唐代啊，能大师那个时代，佛法传到中国来，差不多有700多年了。时间久了，越传越磨了，啊，就是三宝啊，被社会大众已经有误会了，他才会这样说法。如果是政治正见，他就不必这么说了。大家对于三宝呢产生误会了，所以他不能不这么说。啊，把三宝的真正意思说出来。你皈依佛是皈依自信觉，不是外头来的。皈依法是自信正，正知正见。八正道里头啊，正见正思维啊，皈依僧呢是自信净，是清净心的啊。我们这个经题里头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是净，是僧宝；平等是法宝；觉是佛宝。所以这个经体里头具足了三宝。啊，觉真经都在这一部经上。啊，这一部经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不是从外面。释迦牟尼佛的自信跟我们的自信是一个心，不是那样。啊，阿弥陀佛的自信跟我们还是一个心。这个自信能生万法了。变法界虚空界从哪来？从自信变现出来。啊，怎么变现的？为什么变现的？这个道理都在大乘经里头。啊，你好好的去读。你慢慢全都明白了。啊，所以佛法是大学问。佛法是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或者我们简称佛陀的教育。他是宗教。 啊，但是不是现在一般人对于宗教产生的误会啊，那个对宗教的看法是错误的。一般人看法宗教是迷信的，这个错了，他根本不懂得宗教两个字怎么讲法啊。中国人解释宗教两个字啊，你去查字典，宗怎么讲法，教怎么讲法，宗教合起来怎么讲法啊，那个字典上写得很清楚啊。啊，宗有三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遵从的。啊，大众所尊重、所崇仰的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啊，合起来，宗教是什么意思？宗教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那佛教完全符合一点都没讲错啊。啊，这两个字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把它解释错了。啊，那么佛教在现前社会确实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啊，真正的佛教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育、尊崇的教化，现在好像看不到了。啊，在中国300年前你可以会看到。我这次在日本问日本人，日本人告诉我400年前他们的佛教是教育，啊，你看对《无量寿经》的研究，啊，讲解，这个风气超过中国，啊，日本的祖师大德对于《无量寿经》的研究可下了功夫了。留下来的著作非常丰富啊，重要的这个注解有20多种啊，啊，如果加上次要的大概到60-70种，这么多，而在中国只有2种啊，所以他们告诉我400年前日本佛教是重要的教育啊，现在衰了现在宗教教育没有了，名存而实亡啊，现在宗教什么跟中国一样以金灿佛寺啊，祈祷为亡灵诵经，以为这个为主啊，这样一变呢，就变成现代人所理解的宗教迷信啊，为死人服务的，这大家听说宗教都是这个啊，宗教里面搞祈祷 啊，佛教里面诵经，这都是属于祈祷。啊，乃至像我们现在做三十信念，啊，各种法会呀，通通是属于祈祷。这一些东西，在释迦牟尼佛当年才是没有啊。啊，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教学49年，从他开悟就开始，他30岁开悟，79岁圆寂，没有一天不讲经，没有一天不教学，所以他真的是教育。啊，这些祈祷式的宗教的时候，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学佛，我对这个有疑问。啊，为什么教育变成了搞乞讨？啊，为死人服务。啊，那个时候我向道安法师请教。啊，这是台湾一个好法师啊。我第一次去日本就是他带我去的。啊，他组织一个访问团。好像有30-40个人，这个团很大。啊，到日本玩了20多天。啊，这头一次。那一年好像我49岁。啊，不到50岁，49岁。啊，跟他老人家去的。他告诉我。他说应该呀。是唐明皇带头的。怎么是唐明皇带头的呢？唐明皇遭到安史之乱，几乎亡国啊！啊，得利于郭子仪这批将军，把这个动乱平息了。死了很多人，所以在每一个战场啊，明皇都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开元是他的连号啊。这个寺庙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像忠烈祠一样，这种性质啊，追悼战争当中死难的军民啊，请出家人到这里来诵经超度啊。实在讲，那个时候是追悼仪式，真从他开始的啊。帝王这样做了，所以以后民间啊，有老人过世啊，也请出家人去念念经，是附带的啊。但是我们能想到，那个时候老人过世能请出家人去念部经啊，念个佛诵一诵，肯定都是富贵人家、普通人家不会做的啊，这些大官贵人、大富长者啊，才有这个机会去做啊。啊，慢慢演变到民间普遍就能做了，延伸出来的啊。但是一直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寺院庵堂还是以教育为主 啊，而不是金蝉法会，不是这个啊，都是教育。这个教育皇上管的，归皇上管，宗教教育啊，道教都归皇上管啊，儒家的教育归宰相管。在中国佛跟道了是皇上管啊，完全变了，教育没有了啊，完全以金蝉为主了，这就是现在所所谓的宗教，应该是慈禧太后啊，因为慈禧之前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啊，他们都是有皈依师父的啊，所以有过失啊，皇帝的老师师父啊，啊，学佛学道的啊，只有慈禧对佛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尊重了，他自称为老佛爷啊，把诸佛菩萨都贬一级，贬到他下面，他跑上来去了，他是老佛爷，上行下效啊！啊，这个国家领导人这样做法，让其他的人对于佛教的这个教学就疏忽了，冷淡了啊！慈禧到清朝亡国大概一百年了，这一百年的事这个当中啊，佛这个佛教大幅度的推转了啊，宗教教育少了。到民国就更少了，民国年间讲经说法的法师只有十几个人在隋唐的时候，一个寺庙里的讲经法师都不止十几个人啊！你说全国有多少留下来这些 著作多丰富啊，你到大藏经上能看到啊，啊，所以佛法兴衰这段历史不能不知道，怎么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定要把它原因找出来，啊，我们如何再恢复？啊，不能恢复传统，我们就遭受灭亡，佛教灭了，传统文化灭了，中国民族灭了，啊，国家还能不能继续生存？大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读七觉知，读八神道，感触很深啊！七觉知八正道是正法的标准啊，啊，他们终极目标是大般涅槃啊，啊，现在学佛的人他目标是什么？升官发财，求佛菩萨保平安，他能不能求到？求不到，那是迷信 啊，那佛门当中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是有这句话。这话不是假的。啊，佛是教我们怎么求呢？你懂得理论，你懂得方法，如理如法的去求，你一定会得到啊。啊，佛给你讲道理啊。啊，你求发财，能不能求到？能。对什么说？命里头没有财。啊，命里有财，他自然就发了。命里没有财的，佛菩萨教你这套方法，你去修，你就能得财富。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身体不健康，烦恼习气毛病很多，活得很痛苦。啊，你想活得快乐，活得健康长寿，行，佛有方法帮助你。你把这些道理学会了，方法学会了，依教修行，自然就得到了。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这不是假的。啊，我在年轻时候没有福报，前世没修啊，也没有寿命，短命的啊，过不了45岁啊。那我这一生全是老师教的，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财从哪里来的？是财布施来的，才明了。啊，财布施，这是有财行啊，才能财布施啊。没财怎么办呢？啊，没财有内财布施，这以后我才知道啊。什么叫内财啊？内财是做义工。啊，做义工，我们身体布施，就佛劳役啊。啊，用我们智慧布施。啊，这也属于财，这个比外财功德还大啊。外面财，那个时候我实在生活太苦了，每个月得的那一点钱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那就饿不死而已啊！哪有钱布施啊？老师问我一毛钱也没有，可以行，一毛钱可以，一块钱勉强也行。老师告诉我，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你要常有布施的心，要有这个念头，你要去真干。那我们听话了，就真干了。啊，一毛一块怎么布施啊？那个时候开始就逛寺庙了，在寺庙里抄经，经书买不到啊。啊，想读的经，那只有去抄啊。哎，看到有人印经，拿个纸单来，啊，凑钱印经，多少不拘，我们写个5毛，写个1块。啊，还有放生的，啊，也是拿个纸单子来的时候，大家凑钱放生，啊，那1毛2毛都不拒绝的，啊，就这么修啊。3年之后，效果就出现了，啊，收入就多了，多了就多事，啊，老师教给我的， 他越施越多啊，越多越施，别留。啊，以后读了印光大师文钞，明白了，完全跟印光大师学习。啊，印光大师是十方供养，他老人家只做一桩事情，印经布施。啊，我一生跟他老人家学，就干这一桩事情。啊，印多少书你问我，我记不得了。啊，花了多少钱我也记不得了。啊，以美金计算，这么多年来说印金不是。啊，至少超过一个亿以上。从一个亿到两个亿，那轻松人不知道啊。啊，现在送钱给我不要了，我年岁大了，不干了，不干这个事情。现在讲经布施，每天四小时讲经布施啊，那才布施啊。啊，什么都不要了。得大自在啊。啊，三种果报都得到了。啊，财用不缺乏。啊，虽然什么都没有，但什么都不缺乏。啊，衣食住行都有大家照顾到。智慧增长。这你们大家能看到的啊，健康长寿也看到的啊，智慧增长法布施，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啊。老师教我的三种布施，我都是精进在奉行。果报不可思议，真的不是假的。我做了60年了，啊，越做越欢喜，第七跟你。正念者，以无漏智与一念正道法及诸道法，心不动是故。不动不舍，这叫正念。啊，还是以无漏的智慧。与应念正道法，你应该念的，那是什么呢？是你主修的这个科目。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如果把它分成科系来说，比今天任何一个大学都丰富。那是学校啊，大学校啊。那我们一生要想把世尊所讲的东西通通都学，你就错了。你学不到的。 这一部大藏经，你每天看八个小时，从头到尾看一遍，至少要三年呢。啊，所以不是一生能够学得了的。所以在隋唐时候，祖师大德就分科了。啊，我在这个一代十教里面取一部分专修，就分宗啊，大小乘一共十个宗派，十个宗派好像一个学校，十个学院啊，宗里面再分派，那个派就好像学系啊，我多拿个学院，多拿一个学系。然后这个系里头，一个系里有多少部经典，我只学一部要分科。遍历修学。啊，而且佛说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为什么？每一部经，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得定，帮助你开悟。啊，帮助你证果啊，所以实际上来说不必学很多，一门就够了，学一个宗已经就太多了啊，一个宗里头的经论不少啊，有几十种啊，啊，净土宗的算是最少的，可是如果你看看净土的典籍啊，毛林云居士，就我跟他很熟啊，这老前辈啊，我们也曾经一度同事啊，有几年的时间在一起啊，他退休之后编了一部净土丛书，净宗的典籍也非常丰富啊！他编这部书的时候，我知道，我那时候刚学佛不久啊，精装几十册啊，我们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做参考啊，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这些东西做材料去修学，太多了，也会把你搞砸了，搞乱了啊，还是用古人的老方法，你要相信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所以我现在心里想着，年岁这么大了，不再跑了啊，哪个地方找我，我不去了啊，我希望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这一门呢就是大境界啊，先夏老居士的汇集，黄念老的注解啊，我就想在这一部书上啊，一门深入啊，晚年专门学这部经，专依这一部经的教诲来修行，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其他的全放下了，教内教外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了啊，日本这一次是遭了大难， 前首相鸠山要起，还有日本的佛教会，水谷新政长老，他们邀请我去了，去干什么呢？还是讲无量寿经，叫我讲别的我不去了，我们就是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什么地方请讲无量寿经可以，条件呢？他必须有摄影棚，必须有网络，全世界可以收听，我就这么一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我不去，所以不想再劳再动，一个地方注定。那么我往后的进步我有信心，会超过过去60年，这肯定的嘛，那么正念我就念这一部经，就念这一句佛号，这是我的正念了。正道法主修的是念佛，助道法还是念阿弥陀佛，正助都一样啊，心住在佛号上不动，不会失去，专修专好，我们用网络用微信，即是自利也是利他，中国古人讲嘛，独善其身是自利，兼善天下了是利他，我希望有几个志同道合在一起共修，人数不要超过10个人，印光大师定的是20个人，我减一半，20个人要大福报啊，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福报。我们希望有10个人就心满意足了。专修净土。10个人不比完全学无量寿经。他可以学阿弥陀经。可以学观无量寿佛经，可以修普贤行愿品，跟大势至圆通章，还有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净宗的无尽一论，决定是精进不夹杂，有10个人10年不下山，把心定在一起，10年之后啊，我想对佛教会有一些贡献，对正法求助，那么这10个人10年之后看缘分，如果有缘每个人可以 过花一方，啊，没有这个缘分呢，那我们这个小小地方，我们不离开这个小地方，啊，继续努力呀。20年、30年，时间越久越好，啊，你的成就啊，越踏实，越坚固啊，力量越大了，啊，印光大师的成就是在这个普陀山，啊，他在寺庙里头。寺庙里分配他一个工作，他管理藏经楼。他在藏经楼里面住了30年了。心是定的。每一天读经呢，广学多闻，一旦被人发现，这是一个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高僧了。啊，他老人家70岁才出名啊，70岁以前没人知道啊。真正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厚积薄发。啊，他80岁圆寂的。弘法这10年，这10年弘法的效果，在中国最近100年当中，第一人呢，没有人能超过他。啊，为什么积得厚，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啊，所以我们现在也特别欢迎。年轻人啊，20-30岁发现能够好好的学个10年20年啊，那就成就大师级的法师了。他有智慧，有德行，有能力主持佛法，有能力教化众生，啊，没有10年20年的功夫做不到啊。日本佛教有13个宗派，啊，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们那些开山的祖师也全都在比瑞山修行啊，这个山我去参观过，日本人称它是佛教的母亲啊，各个宗派的祖师，开山祖师全都是在这里修行啊，我去访问，特别留意。啊，向方丈请教，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在山上修行，最短的时间，在山上住多少，住多久？告诉我，最短的时间都住15年以上啊！最长的住30多年的啊，所以他有那么大的成就 啊，所以我们今天能有个很好的修学环境，啊，把心安定下来，十年决定有成就，啊，根要扎得深，根要扎得好，啊，也就是事法的标准。是《弟子规》感应篇啊，真正发心学佛，这两样东西应该是百分之百的落实了。你做到了，从这个基础上去学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就很容易落实，你这三个根坚固了，你就取得学圣贤的基本条件啊，做佛做菩萨的基本条件你有了啊。那么在现前这个时代，所谓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要讲学啊，不能专门用修行的功夫，用修行的功夫那是度老修，度初学的不行啊，特别是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啊，你要能讲学，能讲学这些经典要能通达，一步就可以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可是经典都是文言文，所以还必须学文言文啊。文言文过去李老师教给我们啊，背50篇古文，你能背能理解能讲，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啊。换句话说，四库全书、三藏十二部，文字上的障碍没有了啊。这个工作要做，大概要一年的时间，你一个星期学一篇，一年50个星期啊，可以学50篇。如果两年呢，那你基础就更深了啊。李老师说，能够背诵1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啊。那要是熟悉100篇文言文的时候，必须要用2年功夫啊。现在世界书局很快有一部书出来，国学之要啊，这是我在香港得到这么一部书，太难得了啊。民国初年一些专家学者大概就想帮助后世，帮助我们现在这些人怎样啊进入四库啊，四库全书啊。啊，早年我想到我得到第一部四库全书，我心里就想着，这么大的分量从哪里读起，总得有个方法了。所以我就想到 要找几位专家学者，教国文的，教历史的，就文史老师，请几位，让他们在书库里头去选，精识自己，选出一些精华，啊，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啊，做一个借本，作为四库全书的导读。啊，我做了，在国内请了一些教师，做了三年，也花了一些钱。啊，送给我的时候不实用，这说明什么呢？国文程度不一样。啊，没有想到啊，民国初年就商务印书馆刚刚开办时候，那一批专家学者老先生。他们想到了，啊，他们就开始编了。这部书花了十年，编辑成功。啊，他后头有个序文，我看了序文，丁卯年，这个书完成。丁卯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也就是说，这个书是在我出生前十年，他们完成的，太好了。我看到这部书如获至宝啊，大概可能只有这一部了，再找不到第二部了。我请世界书局印一万套，啊，这个书就不会失传了。有这部书，年轻人真正肯发现，你就有缘分呢，去入四库，你认识四库，你了解四库。你对四库会产生浓厚的感情啊！你好好的深入这部大书啊！这是乾隆皇帝的杰作啊，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啊，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稀有的。一部大丛书啊，这个月底书就可以出来了啊。他这个里面也有选的一些都是四库的精华啊。我们台湾早年这些专家学者也做了这工作，国语日报所出的古今文学啊，里面所选的东西都非常之好，跟这个国学之要啊一对比，差不多将有200篇文章是相同。啊，所以我就跟蔡老师商量，啊，就在这相同部分里头，我们精挑细选，选100篇，啊，那么古今文学可以做参考，它有注解，有注音，又有个汉文翻译，啊，真正在这个地方选100篇古文，用2年的时间，你文言文的钥匙拿到了。啊，你阅读四库，阅读大藏经，文字的障碍全破了。2年功夫可以完成。啊，德行基础奠定，文言文学好，往后你一帆风顺了。啊，你才能真正有成就。没这个基础不行啊！啊，基础要扎实，越坚固越好，根深蒂固啊！后来的发展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